我国的青年学生和劳动群众7月6号举行晚会，庆祝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。参加者在首都的金日成广场和建党纪念塔、平壤体育馆、斯尔罗文化会馆、凯旋门等处广场载歌载舞，并坚定决心要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把我国综合国力和战略定位提升到新境界的领导。